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将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自2018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多省份2018年公务员招录工作正在进行，本周末20余省份将扎堆举行公务员招录笔试。为期3天的全球教育科技峰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开幕，并首次在大会议程中设置中国专场。斯坦福大学研发成功新型癌症疫苗，老鼠试验治愈率97%，预计今年开展人体试验。近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市公安局对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全国卫生人才专业技术委员会等4家非法社会组织进行了取缔。2018年，人大附实验小学等7所学校将陆续开辟或大或小的百草园，学生们可以在校园里种植中草药，在课堂上学到中医药知识。曾参加综艺节目《歌手》的张天将亮相草莓音乐节，同时表示自己的首张专辑也在后期筹备阶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Take a

想说这种手术您还敢做吗？在近两年的韩式半永久妆还有玻尿酸都流行起来的时候，有人却不小心入了这个美容的坑，比如半永久眉变成蜡笔小新，玻尿酸打在脸上根本就不会消肿等等。那么在你身边有没有入了整容坑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99来说说你的或者你身边人的经历吧。 请和我面对，看看我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林忆莲《伤痕》，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打造了《Love Sunday》这张专辑，《伤痕》这首歌呢就收录于此。这张专辑将李宗盛和林忆莲二人的事业都推向了顶峰，或者爱情真是创作的源泉。专辑里的几首歌词曲都像针一样刺痛相恋的人，歌词直抵人心，更是将对情感的共鸣投射到这对才子佳人身上。而接下来呢，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此专辑的另外一首歌曲《不爱的理由》。

你，理想有背景，也会有伤心，但是有你们，我就不孤寂。我真的好感激， 做一顿好菜，从一大早逛菜市场开始，看见那些新鲜蔬菜，像在向你招手，惹人欢笑；又见小贩们辛勤的做买卖，被那种刻苦耐劳精神深深感动。这时你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大。景点九六九，我是英奇。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也不复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飞博教育 CEO 陈波， 真正一个创业者，就是无论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对于这种用户的需求和业务本身的这种深入了解，

天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这是爱？泪水流过才明白，爱不爱原来心里早已存在，幸福不在千里。 经典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不知道还记得你童年的死党吗？除了为你带来快乐和陪伴之后，他或许还能帮忙延长了你的寿命。新研究称呢，经常跟朋友待在一起的男孩子到30岁的时候，血压和体脂率更低。而德州理工大学副教授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社交活跃的孩子以后身体更健康。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因为强大的社交网络减轻了孩子的压力水平，让他们以后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而关于童年和死党一起玩的游戏，做的那些事，你记得有多少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或者是在群里跟我们互动哦。

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语气。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电影《小时代》，记得《小时代》正火的时候，我还曾经梦见过陈学冬，大概呢是觉得他在里面是长得最帅的男演员了吧。其实每个人珍惜的都最终会成为流光里的暗光，也在告诉我们时间易逝，人情未老，不要轻易对爱的人说再见。 想

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九精英有话说。 丽丽波波珠宝创始人李英杰， 有些人创业可能就是为了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小格局下的创业思维，它说白了实际上还是一种买卖思维，或者说是生意思维。所谓创业就是一定要创造价值，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去做，因为它有意义，它可以实现很多别人曾经实现不了的事情，或者是别人实现不了的价值。 悟空租车 CMO 朱旭， 如果你工作六七年你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确实你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你的人生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你内心中还隐藏着一份你自己原来的没有实现的梦想，你是不是还隐藏着一个你想去创造什么的点，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它去激发出来，哪怕试一下没成功也 OK， 你至少在你跟你的周边的朋友跟自己为自己的小孩去分享一下我曾经努力过奋斗过。 鸿华医疗总监沈志卫， 我觉得呢，人都是平等的，干人和职业，只要是劳动就值得骄傲，我一直这么认为，所以我当然也是劳动者的一份子，所以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不能说，因为现在干事情都是团队的，你不能说我一个人能把某些事情都完全做好。我们希望呢，未来者或者是我们的医生啊或护士啊或者其他团队的成员都有很好的团队精神。 九九九台歌大家唱， 九九台歌大家唱。 听友糊里糊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着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听友瀑布， 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听友杰杰， 今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今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避风的港湾，谢谢。